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2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弱气压场的控制，地面的风速比较小，湿度比较大，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不太适合户外活动。那么另外，今天的气温在15度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冷。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自3月12号0点到14号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机动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限停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另外，受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太湖营南路南向北的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恢复正常交通，目前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行驶。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3月12号，周一。 哎， 3月12号是什么日子呢？ 是一个这个绿色的节日，是植树节。 当然，现在我们满眼望去还没有绿哈，还是比较光秃秃的。哎，但是瞬息万变，其实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前一阵挺凉的哈，但你会发现。有的花居然已经开了， 是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腊梅啊，什么这个什么，反正就不怕冷的。 春天的花， 哎， 桃花 你都看见桃花了。 我那天路过一家酒店门口啊，我当时在旁边停车没有下去，反正远远的就看见那个粉粉的花。 你确定不是人家那个酒店的装饰的假花吗？ 假的呀！哎，但是那个花骨朵确实都冒出来了。 哎，对，这 可是真真的啊。 像玉兰啊什么的，那个花苞都已经挺大的了。 春天向我们走进。 近了，也马上快到了这个种瓜点豆的日子啊。今天是3月12号，是中国植树节。但是呢，咱们北京呢地处北方，气候呢偏寒冷，所以这个季节呢对于北京来说种树呢还有点早。所以为了提高成活率呢，咱们北京啊，就是本市呢，会把每年4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定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虽然这个日子还差点，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没错， 因为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下旬呢，是咱们北京植树的一个黄金季节。 对，也反正也没多久了啊。今年的这个你如果说4月份的第一个周日的话， 很快就到， 就4月1号。 是是是 啊，然后第一个周六当然是7号啊。 对，我看了一个统计啊，截止到去年为止啊，参与全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总人士呢，达到了9600多万人次。那么折合完成义务种树呢，有2亿多株。当然这个种归种啊，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成活率。就很多啊，我们之前也去参与过种树，就种完就走了，之后这个树这谁帮着看呐、谁帮着照顾呀，没有太上心，只是完成了一个种树的这么一个仪式性的过程。其实真正种完之后，这个树能不能成活，我觉得才是应该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反正现在也是这个这事儿办的是越来越完善啊。这个一般的这个就是植树基地呢，它都有维护的队伍，能让它后续的这种成活率提高啊，这也是越来越好。反正 对，作为首都的一份子啊，那么参与首都的建设，特别是种树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全民义务植树呢，共有8种尽责形式，包括什么呢？造林绿化、抚育管理、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包括捐资捐物、志愿服务。那像我们呢，可能自然保护是一方面， 对， 还有就是捐资捐物、志愿服务、认种认养都是比较适合普通市民的。 没错、 那去年我记得也是有很多林场啊，就是开设了那种接待点，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去到那儿去种树或者是认养认领什么的。今年这样的服务设施呢也会陆续完善。 就是你认养了一棵树啊，比如说一个小松树啊，你过一段时间哈、你比如逢年过节是吧，你都可以去看看它，看看它长了没有啊，需不需要浇水啊，有没有虫子呀、等等吧。 那么认养当然不是白养啊，就是你得稍微的花点钱、其实每个人在网上捐20块钱，20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你说现在能干嘛呀？ 是吧？ 20块钱， 连一杯水都也要喝咖啡还得30多呢。 就是完成一株植株的任务。 对。 那么，如果是能够捐款到60块钱的，那就是3株树。其实义务完成植树尽职的任务呢，就是3棵树。 对对， 咱就是每年少喝3杯咖啡，3棵树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东西它不是说，说我懒得去种树去了，我就捐60块钱。然后我就不去种树去，它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它不是说让你花钱去买你那个轻松，而是说你真心的要为这个事业付出你的这种贡献。 而且这个事情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自然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上到了春暖花开去踏青的日子了，我们会看到满眼的花啊、草啊、树啊，会去照相什么的。 对， 所以看到呢青青的草地刚刚吐嫩芽，您忍心踩吗？看到花绽放枝头，你想离它近点照个相，您能不拿手去扒拉它吗？ 别撅的啊，有些 对。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小朋友们，虽然他们现在不懂事，但是大人的一言一行都会时刻的影响着他们，甚至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没错， 说的我自己都感动了。好吧， 看来平时你做的很好、 很好很好啊。因为这个今天是植树节嘛，大家呢也分享分享，因为我们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听众都是爱花、养花的朋友， 没错， 很多都是高手啊。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家里啊，您种的、您觉得最自豪的 怎么搞的这家庭绿化、 对，或者是最失败的 最失败的 这个一次经历啊、咱们可以互相分享分享经验。您可以把图片发送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养花种植的一些经验。看来这意思我们过两天得请井冈来一次了， 是吧？ 就是咱们的那位专家、 好好聊聊。其实说到这个我还真有、我都有想求助于大伙儿的这种问题。 来说吧、第一个求助从你开始。 没错，从我开始啊。就是前日子我们家那个就是有一盆蝴蝶兰啊，种了应该有很多好4、5年了，一直都表现不错，每年还都开花。但是今年吧，它开花之后吧就有点 哎呀不行了，就特别虚弱。我给他还换了盆换了土，但是呢他就一直没有见什么太大的起色。你说他要是说真是死了吧，他也没死， 半死不活。 他长吧，他也不长， 嗯， 哎，然后就老是那么一种状态。拿咱们这个老北京话说，他老那么央腔着 啊， 啊，就那个就是状态也不好，一直他也不能够这个恢复到那种绿油油的那种状态 啊。 我查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资料啊，说有什么营养液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也不太会用那些东西啊。有没有养蝴蝶兰这个就是经验特别丰富的朋友？ 你说你这一冬天啊，包括一个大春节过来哈，把自个儿吃的哈 啊， 白胖白胖的，细皮嫩肉的，人家营养不良。 就是他那个是不是年头多了以后，他那个根呢、啊、什么的，他都不行了。因为我换土的时候打开看，他那个根呢、啊，就好多地方都已经干了， 哦， 就那种状态。 有可能是寿终正寝了，也有可能呢就是养护不当造成的。 对， 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之前专家讲过啊，就是有可能是营养不良造成 哦。 嗯，爷爷问大家啊， 好， 怎么养这个蝴蝶兰啊？ 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行，那我们借你这话茬呢，我们就来看看其他听众的问题啊。 嗯， 后面这都跟吃有关。 是啊，也行啊。 嗯，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他说他吃鸡蛋的时候老是被噎着 啊， 怎么办？ 您这是属于嘴太急了吧？ 啊， 吃。 煮鸡蛋吗？ 吃煮鸡蛋吧，容易可能有这种现象啊， 嗯， 因为那黄比较干啊。要是吃个煎鸡蛋也噎着，哎呀，这个是怎么好呢？ 我估计就是吃煮蛋的时候老是噎的，嗯，有的人就是他噎一下，像我现在吃也噎， 就 吃的块大一点， 那个， 但是一般他一会儿就顺下去了，哦，或者喝点水。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噎的比较厉害。 对，要不然咱改方式，吃鸡蛋汤。 那营养价值不一样啊， 都是鸡蛋嘛。 好吧，问问大家啊，吃煮鸡蛋的时候总是被噎着， 哎，怎么吃就不噎了？ 嗯，有什么好方法啊？这位听众 整个吞下去， 也问了一个跟吃有关的问题啊。 说什么？ 嗯， 朋友送了好多海米，怎么保存？海米就是那个，就是剥了皮的那个， 对， 虾仁、 冬瓜那个海米， 哎， 干的， 晾干了的。其实按说应该还是比较好保存的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注意让它干燥通风。 对，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可能拿来的时候还有点那个潮不唧唧的。 对， 如果说它不干的话，您再给它封的特瓷实，弄不好就长毛。当然我那个就前两天啊， 嗯， 碰到一事儿，不是海米，就那柿饼儿， 哦， 啊，有朋友从那个老家呀，人家自己亲自做的晾的那个柿饼， 哎， 特别棒，带着那白霜的，给了我一口的，还不少呢。但是我没顾上吃那么多，就封上口跟那搁着 啊。 然后很不幸的是， 就是 我前两天发现的时候， 长毛了， 哇，哪是都不是一般的长毛， 啊， 就长了好多的毛， 那就成了那个就是培养皿了。那个， 哎呀， 其实 不可惜了的啊。 其实柿饼，我觉得你要是吃不了那么多吧，你可以考虑把它冻起来 啊，一个是冻着， 哎， 或者就是要不然就是晾着。 对，或者你就给它晾在一个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又不要暴晒的地方， 嗯， 应该也能一段时间。尤其最怕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冰箱里 啊，我那个反正倒没放冰箱里，但是就是确实放塑料袋里。 你要把它闷在塑料袋里的话，它更容易发生变化啊。 好吧，我那已经糟践了啊，希望您这海米别糟践，您那比我那贵啊。 好，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最近这个指甲，手指甲 哦， 说总爱劈，怎么回事？嗯， 指甲爱劈， 嗯， 脆呗。就是 我们反正一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民间常说嘛， 嗯， 你就缺钙了， 缺钙了， 缺营养了，反正有这么回事儿，有这么回事儿， 也不完全是缺钙吧，我觉得，反正就是说明您最近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有不太好的方面， 或者是缺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小朋友啊， 哎， 小朋友的事儿我比较了解，就是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指甲他爱分层， 哦， 也爱劈，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最近吃饭不好啊， 哎， 或者有点挑食啊，如果小朋友就是一段时间处于这种情况下，他的手指甲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 我估计大人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当然前提条件就是说咱们排除一些什么疾病啊， 对 啊，跟这有关系啊， 先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吧。 这事儿有点大， 觉得也不为过啊。 这还说我就披个指甲，我还得上医院检查。 怎么着，一年也得做一回吧？我觉得 正常体检还是要做。当然，这个指甲披不见得说有多大的问题哈、啊。而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一般就是可能您最近吃的东西啊吸收不好啊，反正微量元素可能有点缺乏。你也可以先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检查。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问一问啊，哪位帮友知道？哪家书店能帮助买和负责快递想买的书啊，准确的地址和电话呢麻烦您告诉我。这位朋友是想找这么一个书店，书店能够帮助代买书、还能快递。哎呀，这个现在在网上您直接买书的话，它快递就没有问题。我觉得为什么非要找一家书店呢啊，反正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书店。如果有朋友的话可以知道的话，可以和这位联系啊。他的电话是13611289428。13611289428。 那基本上现在买书都是通过各个网站，他们那儿的书也比较全，而且有些还比这个实体店要便宜一些。 对，就是书店里有的书， 还能快递， 对，网上肯定都有。 对，但是不一样，就是你去书店亲自去买。去闻那个纸的香味儿， 他不想去书店。 是，我知道啊，就是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两回事儿。但是如果您本身就没打算去书店， 对呀、啊， 您 那就委托给人家书店， 不如找个网站、 啊。比如说，方明，你是经营书店的、啊，你帮我买什么什么书啊，然后给我寄过来。是不是？ 对，反正现在 多了一个中间环节。 书店我们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业务啊，网站是这个业务挺全的、啊。 也许这位朋友他自己他上网可能不太方便 对 呀，不太方便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吧。 或者说你想买什么书吧，也问问大家伙儿也行啊。 对， 下面是一个洗头的问题。 洗头发， 对， 这位 说 头发， 我想问问啊，就是洗头用什么洗发水好？你这问题问的忒大了。 是，这个也看您这个头发有什么特征啊。您是不是这个头发爱出油啊，或者有没有头皮屑呀、啊、这跟都不一样。 后面又出他的比较详细的说法了、 哦、 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每次洗完头之后啊，头发第二天就开始痒痒，还有点头皮屑。 头发痒痒还是头皮痒痒？ 应该就是头 皮 嘛，啊，估计就是这个洗发水不太适合您， 有点刺激性。 对，但有的时候吧，就是头皮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因为本身北京就比较干，冬天一过，然后春天又挺干的。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注重头皮的保湿，很注重这个脸的保湿、身体的保湿、手的保湿，会忽略的头皮。其实头皮的这个水分的丢失，要比这个脸部水分的流失要高出很多很多倍。所以就是由于头皮本身干燥造成，你使什么洗发水，如果它很干的话，保养不当的话，它第二天都会痒痒。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很建议啊，就是正确的科学的洗发的方式，就是您家里面要准备两瓶不一样品牌或者说有点不太一样功能的洗发水、这两个交替着用。尤其是这个有头屑的人，就即便是去屑的洗发水也要准备至少两瓶，就是你这两个135你使它，246你使它，你要交替着用， 就不要老用 同一种，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那至于您目前的这个状况，说想问问用什么洗发水既能止痒又去头皮屑，就是您得先看看您具体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说有脂溢性皮炎的话，还不如说轻易的说用个什么洗发水就能解决。如果说头皮干燥造成的，那么您可以去外面做一些护理，或者说现在有些超市也有卖的，就是头专门保养头皮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液呀、膏之类的、也有这种。具体看您吧，因为具体跟您说这个洗发水的品牌，这个每人有每人的喜好哈。你看我自个儿，我就能说出好几个牌子来。我估计你呢？ 常用的吧、我基本上就是我媳妇儿买什么我就用什么。 神圣的是吧？所以这个具体的品牌还真是不太好说啊。大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分享一下吧。 好，咱们看看啊，说完洗头的事儿，咱们再说说洗澡的事儿。 可以，你看看。 对，有一位朋友问了，说我爱人呀、今年46岁，他这个后背啊老是痒啊，尤其是洗完澡之后。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病了， 还是这个什么问题造成的呢？哪位团友要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请给我指教指教，谢谢了。他没有留电话啊。 对，这几位都没留电话、啊。 对，就是咱们如果有朋友了解的话呢，可以分享在咱们的。 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论坛，我有过呀，就是后背痒，这好多原因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可能有一根头发啊，然后掉到后边去了。在你后背上，你就 不能回回洗澡都是掉头发吧？ 对呀、啊，他也会痒。还有说是后边那个内衣、内衣里边不是有那个就是 标签吗？ 啊，就是有一些皮肤稍微比较敏感一点的朋友，如果那个标签在后边，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发痒。 嗯 啊，当然包括什么起小疙瘩啊，是吧？有人长青春痘特别深， 是这样的 啊，不长在脸上，长在后背上。 你这都属于事故，小事故哈、 啊， 就是外在原因造成的。 嗯， 因为我知道他问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通常我们讲就是老年人啊， 46岁啊， 你听我说完呀，你别着急、老年人皮肤瘙痒很正常，尤其是洗完澡之后水温再热一点，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特地说了一下，我爱人今天才46， 对，不到那个岁数、 不到那个岁数怎么也会痒。虽然他不到这个年龄，不能算是老年性皮肤瘙痒，但是如果保养不当的话，这事儿不分年龄段， 就是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时候，其实女性的很多生理结构它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就皮肤衰老的速度太快了。 它也是跟，就是如果没有病的话啊、不是敏感啊，什么过敏啊，什么皮肤疾病造成的话，基本上也是跟皮肤干燥有关系。 就是你观察一下哈，就是吧，后边有没有那个皮起包啊什么的？那要不是那个，那可能就是皮肤本身。 如果皮肤干燥的话，它不会起包，它就是什么都没有，你就是里面的干燥。所以我建议您，跟您爱人商量一下，因为我们洗澡吧，就是你洗完澡之后，你抹胳膊腿儿、手你都能抹得着，但是后背一般我们够不着。 哎， 你可以协助他 抹 用一些保湿的东西，你试试看、是不是会好一点。如果说之后好多了，有可能就是因为干燥造成的，之后经过保养就可以了。首先洗澡水不要太热，第二不要用刺激的这个沐浴露、沐浴露没有必要天天用。第三呢，就是用一些保湿性比较好一点的没有刺激性的保养品涂在你觉得特别痒的地方，尤其是后背，你试试看。如果说还不解决问题，那有可能是皮肤本身的问题。 对，要到这个医院的皮肤科去就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啊。 你给这位朋友增加了一个任务，就是每次老伴儿洗完澡以后啊，这个 46能叫老伴儿吗？关键你自己个儿够不着啊。 从36就开始叫老伴儿。 还有就是那个，其实大家在抹这个全身身体乳的时候吧，没有必要把那个身上擦特别干，就是你洗完澡了之后、你不是用浴巾或者毛巾擦吗？你擦的半干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抹油 吸收的最好， 效果是最好的。 好吧， 哎呀，这全是大招哎， 没错， 全给秃噜出来，独家秘籍啊。 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问问，谁知道有卖这个家具3合1连件儿的？ 连接件、 连接件3合1连接件，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要求啊，杆长要28厘米，大约是需要6到8个。哦，这应该是做家具的时候的一个零件，一个就是要3合1连接件啊，或者哪有剩余的啊？这哪位朋友，这个您这打家具剩余的，您转让给我几个也行，或者您知道哪儿卖，告诉我也行啊。这位朋友是住在西城区，他的联系电话是13436306820，13436306820。 好，我们这一连说了好多个问题啊，后面还有几个问题我们稍崩一会儿啊。今天周一嘛，物品转让和求购的内容也比较多，我们先照顾照顾这部分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完，说不完的话我们会放在订阅号当中， 没错， 如果还说不完我们也没辙了，因为节目时间就这么长、 订阅号里是应该是比较全的啊。 当然也得是符合条件的啊， 对对对， 也不是全部啊，是其中的一部分。来看看今天的转让物品啊。 头一个朋友呢，要转让的这东西是个电脑键盘啊，不知道您是那个有线的还是无线的，20块钱的价格啊，有朋友呢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021060225，13021060225。那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飞利浦蒸汽挂熨机， 啊，这个是挂在，把衣服挂在那儿，然后用这个，用这个 挂烫机， 哎， 我们都知道， 对，喷着点气儿的那种啊，型号是 GC509，全新的，没拆封，网上呢卖300，我200块钱转让，那么东西在光明楼附近，联系电话是15611549951，15611549951。 哎，就这东西吧，就这个季节我特别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如果家里目前没有的话啊，就是比如说您冬天穿的一些比较金贵的衣服，像羊绒大衣啊，羊绒衫什么的，就是穿的不是特别脏的话，就穿个一两回，没有必要去洗， 就用它来 哎，因为用它就是熨烫一下，它那个高温本身就有消毒的功能，同时可以帮你把它熨平。 对， 另外就是有一些那个好的挂烫机，它里面有那个可以放一些消毒的东西，本身就等于跟干洗了一样，真的挺好的。而且呢，用到夏天，夏天我们穿这种薄的衣服比较多，衬衫呐、啊，什么丝绸啊，哎， 就 这么熨， 它就平 平整整的，特别漂亮啊！ 就不用再放在那熨衣板上，拿那个烙铁咔， 那个 看那 个，它有点古老了。 对，万一像我这样忘性大的，把烙铁放在上面干什么去了？一会儿回来衣服就糊了。 但是有些就必须得使那个，像有些衬衫什么，你要压出那褶来， 哎， 就得使那个。但是一般我们的服装用这个挂烫机就足够了啊。 嗯， 啊，当然前提这不是我们家的，我不是托啊，后面还有一个呢啊。这位是一个全新的带原包装的，叫做润天盛达牌的蒸汽枪， 嗯， 也是可以帮助熨烫、除渍、消毒，挂烫机，就是跟挂烫机一样， 哎， 但是它不光是挂烫。衣服的这么一个功能，它是可以就插不种头，各种头， 对， 然后就那个喷喷那个机药旮旯，消毒使的， 消毒除就是那个顽固的那个污渍是吧？ 对，你知道这干什么最好吗？ 嗯， 就家里有那个布面沙发 啊，哦， 哎，包括 那个 床垫什么的，清理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什么窗帘之类的啊。原价呢是260，现在呢打算70出手，它是在朝阳区十里铺，可以给您送过去啊。哟，您多远都给送了 是吧？ 您是不是得自个儿画个地界？天津你也给送吗？电话是13691105327，13691105327。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白色的儿童餐桌椅啊，应该是一套啊，有安全带，腿还可以卸下来，这个放比较方便，占地小，有八九成新啊。28块钱就转让了，抱小孩的腰带、坐凳儿啊，没用过两次，15块钱转让，这是这么两样东西。 嗯， 电话呢是18911263479，18911263479。 好，下面这个也是小朋友用的啊，是高档婴儿车，9成新，它有2辆 哦， 一个呢是大的那种充气轮胎的 轮胎 可躺。 啊， 这个就是比较稳当，你知道吗？ 哎， 就是抗震性比较强啊。说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可以坐，就只能坐着。说我这俩呢，9成新啊，150块钱。另外呢，还有9成新的婴儿床和汽车婴儿提篮安全椅。 嗯， 这两样呢也是150，它在店门那个附近，可以加微信看图片。 嗯， 电话是18515303661，18515303661。 看来是孩子长大了。 对，这一准是孩子长大了。 一套东西，这个现在用不着了，这转让出去。 哎呀，想想咱小时候真没这待遇。 可不可以考虑再生一个？ 你说的容易， 这个， 你得养啊。 这个，对，过去家里的东西就是这样吧，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六，是吧？他现在 老三直接传老六了，是吗？ 就这意思啊，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他有机会，你可以生二孩啊，是吧？也可以往下传。看来他们是没这个打算了，就把这些东西全都转让出去了。 你说的是吧？ 好吧，下边这位朋友啊，要转让一个钢的折叠沙发床啊，这个底下是个钢架子，8成新，2米2×1米啊。打开之后呢，这个床面有1米4宽啊，作为单人床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如果有朋友有这个需要的话，请和这位朋友联系，他的电话是15510542806，15510542806。 好，这还有一床啊，是一个木质的折叠床，几乎全新，说挺沉的啊。原价是280，现在呢打算是150出手。它是在双榆树南里，海淀区双榆树南里。您呢得上门自个儿取啊。人说了，这挺沉的啊。 对， 电话是17718520189，

说我们家有蝴蝶兰。 嗯， 开完那会儿吧，那个大肠枝子也不知道用不用剪。 哦， 后来呢我就给它剪了，结果就不开花了。 耶。 嗯，他说我们家侄女呢养的蝴蝶兰呢没有剪，但是他们家那个枝子花开得特别棒。 不是，这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两个事儿啊。 对， 就是蝴蝶兰那个开完花的那个有一个花 枝子， 花枝子， 对， 剪不剪啊，这是一个事儿。 他给剪了，结果就不开花， 就不开花了。 对， 按说不应该。我 这事儿咱俩没什么发言权啊。 对， 我 但是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那个每次也都剪掉。剪掉以后，它第二年再开花的时候，它跟这个之前的这一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一般都是从那个新发出来的叶儿，那个两到三个叶片之间再重新会长出那个花体来。 嗯， 如果是培养方法得当的话，应该不会影响到它开花，因为那个花枝开完了花以后，它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行， 他自己也会干枯的。 哦，反正我能给你的回答就是，哦，嗯， 因为我养过，所以我敢说。你没养过， 我真的没养过，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养，因为养在我手里、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毁灭。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生命在我手里， 这么没有自信， 真的没有自信，真的，因为之前这个。专家们也说过，养花种草这事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说你搁那里搁想起来给浇点水、 啊、 晒晒太阳就完了，它是一个特别精心的事儿、嗯、 对，但是现在 你对它不好它就不给你出花。 对，现在养花的朋友这么多，网上有好多朋友分享经验的，你可以一边养一边去学习，其实也可以的。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绿萝 啊、哦、绿萝 特别好养， 是 而且就是即便你不小心，或者说你把它那个枝叶剪下来、 嗯、 你往水里一插，它八成也能都活下来， 是吧？ 对， 反正这个是相当的好养、啊、 嗯，行，我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花的事儿啊、 嗯、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鸡蛋煮鸡蛋噎的事儿啊。这位听说你把那个鸡蛋呀、啊、别煮得太熟了，就煮成那种糖心儿的、 哦、 吃的就不噎了。 哎、嗯、它有中间是那种软软的哈、啊、甚至有的朋友那个煮的嫩点呢，是把一吸溜就吃了， 就汤的哈。就现在我们的煮蛋器它都有这个好几档的功能，有的是那种全熟蛋，有的是比如说什么八成熟，有的是六成熟，反正您可以根据您个人的口味、 嗯、 因为有的人不爱吃那糖心的、 哎、 太糖心的也不好啊，这可能还有什么这那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就是您可以稍微把它煮的嫩一点， 就是比较 也许就好一点、 哎、就是软软的那个状态。 嗯，但是还有位听众呢又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啊，说这位帮友啊，如果您吃鸡蛋有这种噎和卡的现象、 嗯、 如果说年纪大了，比如说在五六十岁以上了，您呢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胃镜检查一下食道、 哦、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狭窄啦，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这个不好的状态了。 对，当然我们是往坏的方面想，有可能是、 嗯、 不，一般情况呢，如果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其他听众又说了，说您呐，怎么吃这鸡蛋呢？先喝点水、 哦、 第一口不要吃太多，要慢慢的嚼。这位呢也是说，您先喝点水润润喉咙，等这个喉咙里呢、 嗯、 有了点湿度了，您再咽这鸡蛋，而且不能大口吃，不能太急。 哎，就关键不能太急。 哎，还有听众说，您可以吃蒸鸡蛋，就 OK 了。 哦，蒸鸡蛋羹。 对啊，也不破坏影响。 可以。 还有就是说，您啊，如果吃煮蛋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把它支离破碎了， 就咔咔咔咔给切了。 哎，先进行破碎，然后呢，再拌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哎、 就是拌着吃也挺好的。 也行，嗯。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呢，就是吃的方法不能太急，换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提示的， 嗯， 您可以去检查一下食道。当然，不知道您这个噎是怎么个噎法哈？ 对， 噎跟噎也不太一样啊，都是提示给您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嗯。 要不然说早餐吃煮鸡蛋。配粥最好呢， 对，就是你一边哎，对，一边喝着粥一边吃，它就顺溜多了。 好，我们再来说下面的问题啊、 嗯、 刚才还有听众问到这个海米的问题。 海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 嗯，这位直接给冻上了，被塑料袋里给冻上。 哎，对，这个 问题不大， 冷冻可以增加它的保存时间、 嗯、 但是也别冻时间太长了啊。 对， 这个东西也不是万能的。 是，这位说我们家的海米虾皮什么的都是在冰柜里面存放的。 嗯， 这位听众说，海米装在食品袋里的，然后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 这样呢，食用的时候味道不变，颜色也不变，就跟刚买回来的一样。 哎，这三条都是冷冻。 对，还有听众说，我是用蜂蜜袋把海米装好，然后放在冰箱门上的保鲜区里。 哦，冰箱门 专门有这么一个，可能有一个。 那也还是冷藏区啊，但是这个时间就不要太长。 其实它这个吧有道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它味儿大。冰箱里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串味儿， 就是得封上， 得封上，就是尽量给它封好，而且呢，可以把它单独放在一个专门有门的这么一个区域里。现在冰箱不都是有些有那个什么带盖儿的吗？带这个门的什么的，可以把它专门放那里头。这位听众说，我保存虾米的方法是这样的啊，如果它有点潮的话呢，您先在天好的时候啊，跟阳光下晒一晒，等它完全干了之后，放在瓶儿里面保存起来。但如果是咸的虾米，就不能在阳光下晒了，只能给它摊在阴凉处，让它风干。 对，一晒它那个盐就细出来了。 嗯，说另外呢，不管是保存什么样的虾米啊，您都可以呢，在您保存的那个瓶里呢，放一点点大蒜，避免虫蛀。 哦，你看这是个小窍门啊。好，刚才有朋友问到买书的这个事儿啊，有朋友给说了一个，说您可以到这个网站亚马逊书店啊，这个可以买各种的书，我每个月买两本都是好书，而且还打折，一般呢两天就能送到家啊，这个也是网上的应该是，是吧，这个您最好是有一个能够上网的这个条件啊，这个像当当网啊，像刚才说亚马逊啊，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这个直接买书。西单图书大厦它有一个网，它的主页上可以进行这个查询，就是书目的分类查询，但是能不能订购我没有试过。那个可能还不能订购，那个就是说为了方便一个什么的，你选好了以后，你查询好了以后，你到那个书店呀，你就能直接找着那个位置，因为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它那个书库相当的大，范围相当的大，你要是一个一个的去找去呢，这个比较麻烦。有的朋友是到了那个书店以后呢，到图书大厦以后，在他一楼的那个查询的那个角落有这个服务人员帮您查询，但有的时候比如说顾客多的话，你会排队，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能不能直接在网上订购就让人给寄家里来，这个好像还没有。 问问吧，问问好买书的朋友啊，看看哪个书店有这个服务啊。反正网上这事儿是比较好办的啊， 是最简单的。 说到洗发水的问题啊，这位说刚才你们说的其实都挺全的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位网友叫毛毛，他说他用了一款叫做天然生姜洗发水。 哎， 没有说品牌啊，说无硅油、无香精色素、防脱、控油、去屑。他说我之前呢也出现过脱发掉发的问题，用了这个之后呢，哎，感觉这个掉发量好了很多。他说我在电视台上也看到过这个品牌做广告， 哎， 说那个头痒痒的朋友呢，您想了解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不行呢您就加我微信，他把微信号也发过来了啊。那位您要是需要的话呢，您私信我们一下，我们就让你们俩沟通无畅。 好。哎呀，有朋友出主意说这蝴蝶兰呀，说你种这蝴蝶兰的时候，你用那个香蕉皮泡的水试试，就是把香蕉皮泡了，泡水然后浇花 啊。哎，还有听众说就是用橘子皮泡水浇花挺好的，就它里面有些什么物质就合成那种跟肥料差不多的东西。 还有给吃鸡蛋的这位朋友出主意的，说您吃这鸡蛋的时候，您稍微就点咸菜。 其实我觉得 这样就不 咸菜的那个目的也是为了，因为那个 让你多嚼， 哎，因为多嚼，因为咸菜它容易让我们分泌唾液嘛，这样喉咙里面湿润，再吃的话可能就不那么噎得慌了。 哎，你看看。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众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这位说我有一双皮鞋，我就穿了一回，当时穿的挺合适的，后来就给收起来了。这过了两年呢，我又给拿出来了，我想再穿，又发现我这有点小了，有点紧了。说扔了怪可惜的，说怎么能让这鞋大点呢？ 就是把这个鞋楦里头这空间 撑大点， 撑大点儿。 这个、 啊、这得看这个有您这脚和这鞋差多少，差太多了的话就也弄不了太大。 当时穿着合适，咱就都成年人了，这脚应该也不会 涨太多啊、 也不一定。你比如说，你像我，他发福， 哦， 长 胖了是吧？ 这有可能。 哦， 而且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 两年就能差那么多呀？你要说二十年，我信。 有可能，有可能。这两年生活好了嘛，就吃的比较好了，运动少了。 反正如果差的不太多的话， 应该差的也不太多。 有办法倒是有办法，但是就建议您下回啊，您再有这种情况存鞋的时候，一定要拿鞋楦把它撑住。 哎，或者就是您没有那个正经专门的鞋楦，您把那里边塞上那个纸、 报纸啊、 报纸什么的， 或者是那个纸巾呐、啊，或者包括一些。就什么塑料袋儿，反正就给它撑起来， 对， 都是可以的、啊。 这是一个方法。要是现在已经这样了的话，您可以到那个考虑到那个修鞋的 对 那种店铺去， 他们有那个专门的那个 鞋 楦机器，对，给能帮您撑大、可能得跟那儿搁个几天， 哎， 然后您再试试看， 这个、量好了尺寸，让他给您弄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就说有点紧是吧？有点小， 对，还有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鞋呢，它那个皮质很好，因为皮鞋它是有弹性的。 对， 您稍微穿有点紧，然后您可能走一走、踩一踩，就合适了。 哎， 有的是这种情况的啊。 让它软和一点。 哎，让它软和一点啊。也问问大家啊，有没有穿过小鞋儿啊？穿小鞋儿，您是怎么把它给撑大的啊？后面是一位找人的朋友。 好、哦，这位朋友想要找谁呢？他要找的是。哎，我还没看到 60年代的一位朋友说，他的名字叫赵卫军 哦， 他的姐姐叫赵梦军，还有一个妹妹叫赵丽军。哎，赵家三姐妹啊。他说，原来呢，他的姐姐赵梦军呢是北大医院的护士长啊，他想找这三姐妹，但是他没有说自己是谁，连个姓都没说。哎呀，这个你说如果真有人认识他们赵家三姐妹的话，您也不说您是谁， 对， 人家敢轻易告诉给您吗？是不是啊？ 人 之常情哈。对，所以建议就是所有找人的朋友，您不但要提供您找的这个人的是吧一些信息、 哎、 还有就是说您为什么找人是吧，老街坊、老同学、老朋友，这个我们管找啊。别的事儿我们就不帮忙了。 嗨， 那他不知道里面什么故事啊是吧。还有就是您得说一下大概您的一个什么情况，您姓甚名谁，您得告诉对方啊、要不然谁敢跟您联系啊，是吧？ 看运气吧。 那我们就先不说电话，因为说了也没意义，不知道您是谁，连个姓都没有啊。 好， 看看租房的吧。 有两位要租房的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在朝阳区，他想在亚运村租一间，就是亚运村这地区这一块吧，租一间便宜一点的房子，是一个人居住的单间小房子，要求有电、有水、有床、有门锁，有门锁安全就行。这是您是打算要楼房呢还是平房呢？要是便宜的话恐怕也就是平房了。联系电话是1501-147-8390，1501-147-8390，和微信同号。 好，反正大家有些信息啊，您自己写的不全呢，总而言之也是给您自己找麻烦啊，就是您尽量的把您的需求写的全一点啊。这位听众呢也是想求租一间房子，位置呢最好在蓟门桥附近，价格呢最好便宜一点啊，它主要呢就是装修放点家具。 哦， 我知道， 当仓库 是。对，那也不是住，所以就是临时放点东西。那我估计可能时间也不太长。 哎， 是吧？ 而且他说，如果有朋友知道哪儿能存放家具，有这么个地方呢，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下。就是不是 那种仓库似的， 对，不是住房就是仓库也行。 啊，行。好像还真有现在。 哎，就是那种叫什么寄存。 哎，寄存。 哎，是吧？ 付费吗？ 对对对， 有大的有小的那种啊。电话是1368-141-0974，1368-141-0974。 好，再看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他说有一个 LG 的微波炉，这个里边那个玻璃盘碎了啊。谁有富裕的，就是您家里头没用的要转让，或者是哪能买到，您能给我提供一个地方也行啊。这位朋友留下了电话，是1326-141-9934，1326-141-9934。 好，我们再来说一组求购的信息吧。 好，看看大家求购的都有什么需求。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单人折叠床，质量好一点的，电话呢是1348-880-8023， 1348880823啊，我记得前面有两位要转让折叠床的朋友啊，一个是钢的，一个是木头的，不知道您和那两位朋友联系没有？如果那两位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和这位求购的郎先生取得联系啊。下边又是一个就是既有转让又有求购的这么一个信息。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要求8成新就可以，200元左右的价格。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52-042-6080 1352-042-6080。那么有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康佳的液晶电视，但是尺寸呢比这位求购的朋友要求的稍微大了一点，是46寸的，价格呢在500块钱，还有商量。这两位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可以沟通沟通啊。这位转让电视的朋友的价格电话是1561-122-9057 1561-122-9057。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求购的是二手挂机空调，电话是1821-057-1619 1821-057-1619。 嗯，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压力锅，他说最好是新的啊，当然八九成新也成。如果家里有不用的朋友想要转让啊，给我，我是万分的感谢。电话呢是1535209-90931352-099-9093。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随身听一个，要求戴耳机，音效好一些，电话是1340-115-36841340-115-3684。 两位朋友求购手机，一位求购60成新以上的 4G 智能手机一部，品牌不限，价格面议，电话是1352-242-38271352-242-3827。另外一位朋友呢要求购一部二手手机，最好是苹果7 64G 的，在7-8成新左右就行，价格面议，他的电话是1593-380-1233 1593-380-1233。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啊说，哎，哪去了， 这儿呢，想说哪个， 感谢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的热心听众啊。我在9号的时候呢发了一个求修行李箱轮子的这么一个信息，说当天晚上呢就有一位手机尾号0616的阿姨给我来电话，说详细的问了很多具体情况，包括这个轮子的构造。他说因为我这箱子的构造啊和国产的不太一样，它是个从外国带回来的，说修不了，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热心助人的风尚太让我感动了，再次感谢这位阿姨和帮帮团的所有的帮友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哎，这位朋友反馈了这信息是说自己体验了一把古老的易货贸易。他说上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女士说有一个背包想要换一个不通电的足浴盆，那正好我有啊，所以呢我就跟她约了。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交换成功，感谢帮帮团提供的平台，物尽其用，各得其乐。 这位听众说地漏反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帮友们。 好， 下回您这个就应该再说的明确一点，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地漏反味好像我们很多听众都遇到过。 对对对 对，其实分享也是一种帮助啊。 下边是一位想要帮助这求助的朋友的人，他说最近群里头啊有人求助说家里闹蟑螂啊，没办法根除。我家里以前呀也有蟑螂，用了很多的方法呢始终没有根除。后来呀我用了一种这个杀虫饵剂，效果很明显，到现在啊这家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蟑螂了。那么他呢发了一个照片啊，这个是他用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图片。是这个 绿叶动感， 对，北京 杀蟑饵剂， 对，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您可以去找一找，按照这个名字去搜一搜，查一查， 超市就有。 对，这个从超市买了以后您试一试。 这位听众还说啊，我真不是做广告啊， 我觉得您这肯定不是。 他说我这个确实用的效果不错，家里有蟑螂太闹心了啊。这个不是您分享过，之前我们有听众分享过，说相对来说这个杀蟑饵剂的效果还不错啊，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好， 好，这位听众呢分享了他们九号出去玩的一个信息啊，这也是我们帮帮团的一些听众自发的去了一个歌厅去唱歌去了，22个人啊， 嘿， 去那儿欢聚一堂，说从早上9点一直唱到下午6点， 好家伙， 这体力也是可见不一般哈。 我估计也是这个有点这个是这个轮番上阵啊，这个你想20多人一人唱一首，这叫半天就过去了。 也是，他说群友们相见啊，都特别高兴，激动的心情呢也是无以言表。大家呢互相问候，好多都不认识嘛，然后第一次见面，互相介绍自己的网名啊，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啊。说我们唱歌呢也是特别有秩序，每个人呢都是很自觉的点一首唱一首，然后轮番排队，说谁也不当麦霸。唱什么的都有啊，大家还都带了很多好吃的，还一起跳舞，说这个跳什么的都有。总而言之呢，大家在一起欢乐，就跟孩子一样，说太嗨了。说难忘这一天啊，也感谢所有帮帮团的热心听众，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群主呢，为这次辛勤付出的这种辛劳，说让我们呢老了又找到了新的大家庭的感觉。好吧。好，那么伴随着这么多开心快乐的事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就快要到了啊，还有30秒，我们也实在不能聊别的了。 没错， 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继续发送过来，我们继续呢请我们的热心帮友们呢来帮助大家。我们的口号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没错， 好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前两天坐公交车啊，无意间听到两位奶奶在聊天。 孙子开学了，我们又要开始接送任务了。谁说不是呢？这孩子上学也辛苦，一放学啊就喊饿，这天天都要吃校门口的炸鸡腿。 那哪行啊，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不能乱吃。我女儿特别交代过，这每天放学冲杯羊奶粉给孩子喝，营养高。 哦，我说你们家小孙子今年怎么长这么高呢？感情现在喝羊奶粉了。 瑞麟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特别带来了3.4折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活动。来自于秦源乳业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块钱一盒，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本档活动只要89块钱，而且一次性订购3盒装的朋友，更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等一下，我来算一下啊，原价是774元的3盒瑞麟羊奶粉，加上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267块钱。 是啊， 等于说这每天才3-4块钱，那不是比超市买奶还便宜吗？ 是的， 瑞麟开春特惠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咱们中国的好羊奶。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而在国外呢，羊奶被称为是上帝的早餐，每天一杯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17.5微克的硒，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也都不少，多种的营养元素，活力精神一整天。而每天的花费呢，才3-4块钱。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每档活动都特别的热闹。 手机尾号3741的李阿姨就说了，喝你们的瑞麟羊奶粉已经快2年了，感觉现在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听说今天订购3盒羊奶就送紫砂杯，那晚上和姐妹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就可以冲杯热乎乎的羊奶了。0096的王大爷说，老伴儿一辈子都不吃羊肉的，我给他订了几盒羊奶粉，一开始还怪我乱花钱，那现在啊早晚一杯羊奶比我都勤快呢。那瑞麟开春专档首次降低门槛，只要89块钱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3盒呢原价是774，再加上一支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267。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全家人换杯羊奶试一试。 花267块钱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就送到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最后的30秒钟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